第十五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将在朝鲜首都平壤举行。本届电影节将于9月16号到23号举行，由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推出的很多电影上映。电影节期间将有长篇故事片、纪录片及短篇影片竞争、特别上映、通报上映和电影交流会举行，也有朝鲜电影公映会举行。